and follow. Thank the stars, it's Friday. I'm burning like a fire gone wild on Saturday. Guess I won't be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 I'll be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o come around. 等待呢是一个过程，每一种坚守呢都是一种幸福，收藏点点滴滴的美好，让它化成满天的璀璨。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呢，等待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会尽可能的不去慌张，不去着急，把焦虑的时间呢用来充实自己。但是呢，无论现实怎么样，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依然相信我们有遇见真爱的勇气，因为你的遇见真的是无可替代哦。 双手别怕白日梦，需要一点点的冲动，不要再做沉默的观众，勇敢让我们互相去欣赏，每个人都应该不太一样，因为是骄傲的同类，擅长追求完美， 青春轻快在每一天，不会害怕冒险，牵你的项链，伸出你最强最美最代表的 style，我们一起宣布无可期待的全在世界、 oh,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跟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麦克风怒吼，和时间一起跳动，让小沉默的欢呼声疯狂，我们共同信仰不孤单，你我共同成长，眼泪不能再被浪费、You are the best， 青春轻快在每一天，不会害怕冒险，牵你的侧脸，伸出你最强最美最代表的 style， 让我们一起学跟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让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期待的全在世界，跟节奏一起宣布不受委屈的玩弄风来，Show your body, you're my baby宣布不可替代的全在世界，跟节奏一起宣布无所畏惧的欢乐风来，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让我们一起宣布不可替代的全在世界。 的节奏，一切全部无所谓，去的 wonderful life。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you know you are the best。 现在世界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欧豪带给我们的无可替代。没错，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一些挫折，零零总总应付暇间的问题呢从未间断过，但是呢我们始终都不能够抛弃积极乐观的一种心态。梦想呢需要坚持啊，你需要做一个有想法有追求不断去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人啊，这也是我们大家生活的一种意义了，是吧？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啊，那我最喜欢的那个人是你啊，感谢你路过我的全世界，让我成长，让我懂得喜欢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甜蜜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所以这种感觉和这种感情呢应该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向往的。好，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那你大概就能够懂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了。爱就是全年无休的 ATM， 全年无休的罗密欧。我们有请王心凌带给我们爱的 ATM。 快输入 LOVE， 快输入 LOVE， 罗密欧，快输入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时常呢听到有人感慨说，爱一个人真的好难啊，但是呢其实呢爱也是很简单的事儿，也很朴实啊，不需要天花乱坠，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实的爱情。那之所以会感觉到爱一个人好难呢，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对方有更多的期待啊，你在这段关系里呢有了更多的要求。有一句话叫做是知足常乐，不能知足的时候呢当然就会觉得好难了，所以呢学会珍惜，懂得知足，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爱情带来的乐趣。听听看来自张学友的我爱上你。 我跟你在一起下雨天也不生气，就爱念着你，舞台上演的戏不管它多给力，时刻检查手机，温习你发的讯息，简单又甜蜜。每餐吃虾米我也不挑剔，只要有你的出席，一起飞巴黎不再怕坐飞机，回程日期都忘记，两个人一间心里，这是完美。再有哭泣，全部由你来编辑，我的手背包围你，像周围的空气，让你做个小孩子，爱你是我最大的勇气，只要手牵手就不怕被困天际。我是爱上你，我爱上你，这世界突然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要再想着我，但如果不想我，不想有如果。我是爱上你，我爱上你，这世界变得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快乐的权利。想你笑容公开了秘密，真的爱上你，我天天都想你，目光公开了秘密，真的爱上你，哦哦哦哦，真的爱上你，哦哦哦哦，不如吧不如吧，哦哦，不如吧不如吧，哦哦。 OK， 来自张学友的我爱上你。说到这儿呢，我突然会想到 Tiger 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说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啊，那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呢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没错，日子呢总是会往前走的，至于那些昨天的遗憾后悔就不要再想他们了。所以呢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要告诉你的就是身和心灵一起成长，感恩生活的一切，把成长当中的困难当作体验生活，你会收获很多的平常心哦。 You're on your own, kid. You are. Make my way through the motions. I try to ignore it, but home's looking farther the closer I get. Don't know why I

让这些事把痛快统统女干。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哭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和几百年前做的这些事来澎湃，统统女孩。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 让我们很多人认识了李荣浩啊！这首歌呢，也有着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表达出对随性生活的一种向往。吉他和弦交错出现代人身处摩登时代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虽然呢不想妥协，却习惯忠诚自然，淡淡的自嘲溢于言表。那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才显得是更加的惊艳了。简洁明快、既有力的节奏呢，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声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给我们大家耳朵带来的最美的一种享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依然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赵雷为开心麻花电影《西红柿首富》量身打造了推广曲《彩虹之下》，这是一首很简单的歌，写彩虹下面晚霞之后，村庄的人们自得其乐，歌声悠悠，鼓声震荡，烧肉飘香，晚风清爽，唱歌可以唱到天亮。这就是赵雷心中西红柿的模样，就像小时候的故乡，那里有很多人幸福地生活着，那就是你曾经拥有的生活，现在却变成了憧憬，温暖的背后是淡淡的忧伤。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赵雷《彩虹之下》。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未干，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走吧， 热情的土著人已经把篝火点燃， 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晚霞里的风已吹干了衣裳，彩虹下的人不会迷失方向，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印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嘿，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再次回来，我是春辉。当年呢，在音乐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呢，他一如既往的投身于音乐，而后呢奔赴影视圈，但是呢却从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唱歌呢给大家听。他说呢，往后不管演什么剧，我都会争取有新歌来送给大家啊。这么久以来呢，基本有新剧就会有新歌，那这说的是谁呢？傅辛博啊。傅辛博呢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而粉丝们呢也是从未远行，真的是太棒了，是吧？他永远都会记得给大家的承诺。好了，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是来自傅辛博演唱的影视剧《古剑奇谭二》的片尾曲，叫的是《不枉》啊。这首歌呢真的很靠谱，满满的少年气，又燃又有正能量，听听看吧。 生走这一遭，悲欢离合不放我逍遥，历经长夜至今朝，时间轻法门知晓，不忘心存执念一个，就算最终非求而不得，庆祝众生再回首，叹命运无常却已不为了，从此知道骏马仰剑西下，不服输在灵花，风吹枝头花，艳红的晚霞皆成为难忘的花，终点之处生来有几多偏差，为自己能云里将这故事写下，千山万水这一生处中和天涯，路在我脚下， 上风险相随，就算最终会无路可退，难逃此劫不曾回，命运在无声里甘愿奉陪。天下之大，任凭我四海为家，不服输在樱花。我笑看烟花，良辰诉尽花，皆因为心上的他。出生来不及多品茶，为自己能云飞，将这故事写下。千山万水下一城出，就过天涯，路在我脚下。天下之大，任凭我爱为家，不服输在年华。我笑看烟花，良辰诉尽花，皆因为心上的他。转眼之初，生来不及多偏差，对自己能云笔将这故事写下。千山万水下一旧处，就过天涯，路在我脚下。 没错，负心薄不亡啊！难过的时候呢，不妨去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自己开心起来，要学会安慰自己的小情绪哦。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莫蔚的《把手机关掉》。那手机上呢，在设置里边有一个选项叫做是一键恢复出厂设置，是吧？常用手机的朋友呢，或多或少都会知道这个功能啊。那么和手机相比呢，可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按下这个按键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假如呢，人生会有一键恢复出厂，那你现在会准备按吗？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按呢？这就是今天的课后作业了。那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曲，来自莫蔚的《请把手机关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们也希望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相聚哦。那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的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